这个我们刚刚讲到人体有六经，对不对？那这个六经，刚同学问说六经是什么经？是四书五经的那种经嘛？啊，对不起，我忘记，大家都是外行人啊，我不应该直接讲黑话啊。那对，所以呢，白话就是人体其实呢，我们的正经有十二条。那这个十二条呢，我们把它分成六种气。这六种气呢，讲义给我一份好了，我跟同学用讲义来说。谢谢啊。我们那个六种气，我们看一下，蛮后面的啊。我先找到再跟你们说第几页啊？在第十页好了。第十页的中间呢，有一个表格，说六经六气对应表啊，就是中国人觉得人呐，在面对大自然的时候，这个。会面对到大自然的六种不同形式的能量，那我们说什么呢？我们称之为六气，就是风暑湿燥寒火六气。那这个风暑湿燥寒火，那这是人活在地球上这边，就比如说我们人有可能因为遇到燥气而有一些病变，对不对？比如说我在美国的家是住在内华达州，那往往去那边住几天就开始便秘，因为他们湿度等于零，我们台湾湿度是100，对不对？所以一下子不能适应，然后就变成人干，对不对？那所以我们人会受到燥气的攻击啊，对不对？那天气太热会中暑啊，然后或者是你说身体里面如果上火的太厉害会发炎的，对不对？到处在发炎，所以身体的内外都有各种的能量的形式，那这个能量的形式呢，我们把它分成六种。这个，那它有两个火，这两个火其实有一在暗示一件事情，就中医的很多经典都在暗示一件事情，因为火代表能量，对不对？为什么好像，因为中医的经典一直在暗示一件事情，就是说人的存在啊，灵魂的存在比肉体的存在要重要，所以他会把能量的世界比例放得比较重，这是他的一个观点啊。那水经呢就分成有一条经到脚上的就是足太阳膀胱经，那到手上是手太阳小肠经，那经呢火呢土呢这些都有它各自对应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人体呢是有十二条正经络，好不好？对应的这六种气的十二条正经络。那我们之所以刚刚我一直说六经六经是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在临床的时候发现啊，病毒在感染人的时候不太走手经，就是病毒在感染人的时候比较走在足经上，所以我们一般《伤寒论》里面说六经辨证，那六条都是足经。那手经是怎么样呢？手经是这样子，比如说你的心脏受了寒，我们假设人的心脏受寒好了啊、哦，心脏受了寒，那你呢可能就会发现说，哎，我的手肘这个地方在痛。那如果你是肺脏受了寒呢，哎，手肘这边在痛，就是心经经过的地方跟肺经经过的地方，就是手经比较是那个脏本身有什么怪现象的时候会有一些反应在经上的感觉。所以如果像我们一般人如果是看西医，对不对？觉得你在痛，那痛就是止痛了，对不对？可是中医就会说痛哪里啊，痛的地方不一样，它可能你的内脏的这个痛的源头就不一样，那哪一条经络不通的话，那个性质也不一样，那治法就完全不一样。就好比说有一次啊，我觉得哎呀怎么搞的，今天脚上的小指一直在痛，就小指踩到地板就觉得好痛，有点像小痛风，你知道吗？可是人的脚上的小指是足太阳膀胱经的端点，所以呢我就要吃什么呢？我们中医的这个治疗足太阳膀胱经的药是桂枝汤啊。 就是驱赶足太阳膀胱经的风邪的药。那我就吃了一些桂枝加桂汤，因为我那时候桂加倍是因为上海那有一个论点是好像桂比较多比较会往下走啦。那吃一吃就应该是说几秒啊，大概是25秒就不痛了。哦，就是因为人的经络是一个能量的传达，它的那个传达是像是电流一样的，所以是非常快，所以我才会说中医医感冒快到你都不相信。 胃还没消化 啊？不用消化，就是它的东西是只要一入身体就已经有反那个能量，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吊诡的地方。就像最近有一个东吴大学的物理系的大教授叫做陈国正啊，他就提一个，他就写一篇论文在讲这件事。他说中国人叫人叫细嚼慢咽，对不对？他说人的消化绝不是西医以为的食物到了肚子里才在分解。他说当人类的嘴、牙齿、舌头碰到食物的时候，那个食物所吸带的那个能量、那个气已经在进来了。他就说因为我们中医就知道你要医牙痛，对不对？那他我们中医是牙痛怎么样，如果你用比较粗的医术就会说下排牙跟上排牙呢，应该是好像下排牙是大肠经，上排牙是胃经在管，就是有此一说。所以如果你是下排牙痛的话，你要退大肠火它就会消炎，你是上排牙痛你退胃火就会消炎。但如果要分得再细的话呢，就是这两颗牙属肺，这两颗牙属心，这两颗牙属肾，然后呢，所以如果是痛这一颗牙你要退肾火它就会消，如果是这颗牙你要退心火才会消，就是都有对应点的。所以当你拿到一块什么排骨咬下去的那一瞬间，你的五脏六腑都跟排骨是有接触的哦，就是那个你的牙齿哦，就是中医认识的牙齿就跟我们西医认识的牙齿不一样，就是如果那个排骨里面被人家下了降头，你咬下去的那一瞬间你就已经中标了，就是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就中医认识的这种食物药物的观点是这样，就是我们都是常常医病是在用秒在算的，不是在不是那你们一般都会听说中医是很缓和的，医得很慢的，对不对？那是因为你遇到庸医吗？不然很快的啦。就好，那如果有一个我有有时候也遇到一个学弟啊，他的走路就是说脚踩的地上会痛，我说痛哪里啊？啊，痛这里。那我说这里呢，因为脚的大拇指这里过来是足太阴脾经，那我就说那你是脾不好了，那他就回家吃补脾药啊，这补脾药就是补脾胃的药，是很普通的，到处都买得到的啊，吃一吃，吃了一天他就说哦现在都不会痛了。那如果有人呢早上起来一下床脚跟一碰地绝对会痛一下，有没有人有这种经验？哦，那这是什么？这是肾不好，因为那里是肾经，所以呢脚跟碰一下地会痛，那要吃补肾的药才会好。所以这就是中医在拆解人体的时候所看到的人体，而治这些东西那的确是中医快而且中医强。所以我会好像慢慢的用中医的这种观点把你从西医那一国拉过来，就像是鼓吹人信教啊，就提出很多验证，就信我们的上帝就会有信有保庇啊，这样子就是有此一说啦。但是我现在今天来给大家讲这些，其实我想也不是废话，我在跟让同学慢慢去熟悉中国人的身体观，那我们以后还有三个多礼拜要慢慢熟悉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在处理六经的时候，比如说你看刚刚上盲肠炎，那如果那个盲肠炎呢痛得在那边打滚，可是他的手脚也不冰冷，脉也没有维系欲绝，那你可以开当归四逆汤来医吗？那开了他的盲肠就烧爆掉了，因为他不是厥阴经的病了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辩证点。那么我们中医在治疗盲肠炎有没有其他的药呢？当然有啊，我们中医有很好的消炎药、排脓药，怎么样把肠道里面的脓什么排掉。可是呢那个经方派的老医生为什么却会选择开六经的药呢？这地方就 要叫同学能够得到一个观点，就是六经它对人体的影响力是蛮主导的，应该说十二经蛮占到主导性的地位的，也就是盲肠炎你也可以说它是五脏中的某一脏在上火，对不对？如果你不用六经的讲法，用我们五行五脏的讲法，我们开一些什么清肠火清胃火的药也是对的，对不对？问题就是如果这个人的症状你同时可以从五脏的用药去入手，也可以同时从六经的用药去入手的话，中医有一个习惯是，这当然不是每一个中医啊，现在很多中医人六经的药都完全不会用的啊，因为经方的世界不是现在的主流，经方的世界是古老的医学，现在的中医是十方后世的后世方派的世界，所以如果是经方的世界，就会觉得你能够从六经开药啊，那就尽量把握它，因为会特别快，药效会特别快。那而且那至于说十方的世界，其实一样是有这个六经的观点，比如说十方里面有一个方子叫做川穹茶条散，那这个不会写不要紧啊，就听一听，就是用茶来调川穹啊，还有什么其他药。那那个方子是干嘛呢？是治头痛的，就是说中国人觉得说，如果你的头痛，对不对？那是你的头上可能有风邪侵入你头部的经络，那你就要用疏通经络的药去把这个头上的这个风邪打掉。那川穹茶条散呢，就是一个川穹是一个通血也通经的药，然后它还有附茶，茶是什么呢？茶是能够把身上的热邪风邪扫掉的清凉的药啊，就是茶比较清上焦的热，上焦就是上半身的人的区块了。然后呢还有什么东西呢？它里头有我们六经的驱风药，比如说中国人他们有我们有一些拍板定案的药，比如说这一味药就是细辛，它就是能够把少阴肾经的风邪赶走，这一味药叫做川穹，就是能够把厥阴肝经的风邪赶走，就中国人对于药物有这种引经的分类，就是知道说这个药大概作用在哪一条经。那这个作用在哪一条经，这是一个属于气的世界的想法。那当然头痛你用针有没有用？那也有用，因为针也可以帮这个经络驱邪啊，对不对？把针放到这个经络里面去转一转的时候，这经络受到一个针的震荡跟刺激，它的内部的能量就会有一个改变啊，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嘛。那我记得我一个老板，从前有一个出版社的老板，我在那边上班的时候，他说他头痛，那我就说那头痛会有风邪进来，一定是血虚啊，所以呢血虚要吃点补血药，那风邪要用驱风邪药把它赶走，那我就开一点当归补血汤跟川穹茶条散叫他吃。那个老板就是药到嘴巴水吞下去的那一瞬间，他说啊头痛就好了，就这样子，就是药的气一进入人体，它就直接会跟经脉有能量的共鸣，而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在化学成分上面去说它，这是一个非常形而上，就是当你经验到太多次那种一秒钟就好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没有消化的过程。是西药吃下去都还要跟着血液循环转两圈呢、啊，对不对？可是中药往往是没有消化的过程的，哦，不是每一种中药都没有消化的过程，但是很多用药的时候你是没有消化的过程的。这个随着你的医术的这个实践啊，会越来越清楚这件事情，然后你就越来越觉得，对，我们看人就要看一个灵魂的身体，然后人家就觉得你是那种白日见鬼的货色啊。因为我们以后会讲到灵魂的身体怎么运作，比如说中医会说这个肾脏会造成一个什么气往哪里走，这个肝啊胆会有一个气往哪里走，当你很熟悉这些观点，也很熟悉这样开药的时候，你跟那个外面学过西医的人讲，没有人听得懂你在讲什么，他们会觉得那什么，你在讲一些解剖学上没有的东西啊、哦，就是会有这样的现象。那至于说药呢，我们中国人说药就好比说我们说到川穹茶条散、啊、它是头痛药，对不对？那川穹茶它就你们不要乱吃啊，因为没有学过辨证，那不一定什么头痛都那个医的啊。那这个但是呢 我们中国，我从前在出版社帮那个出版社编过一本汉方美容的书，结果呢，我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刚从学校出来，我在学校是帮老师做研究的，那你也知道学术圈的研究是要有很多的数据啊跟资料来有一个完满的论点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出版社编一本这种普罗大众的很肤浅的书的时候呢，竟然也说那我们采学术圈的做法好不好啊，我就把一个工读生叫来，那工读生是很聪明的工读生，我跟他叫来说这样子，这些就历代中国所有敷脸的药，大概几百种敷脸的药啊，你帮我去统计这些敷脸的药方里面出现的药的冠军亚军，就给我排前三十名出来，就是出现率最高的药。那有一些药是用来滋润皮肤的，比如说什么阿胶啊，那种都不算，我就说里面比较有药，比较有一种驱风驱邪的药性药，我把它挑出来看的话，你会发现如果你把敷脸的药前二十名的排行榜拿出来，那扣掉那些什么什么猪油啊，什么白蜡啊，那些用来当那个调高的剂的不算，你会发现中国人敷脸的药，比如说像冠军是白芷，听过吧？然后白芷啊，那我来写一下啊，比如说冠军是白芷，亚军叫做藁本，然后再往下面呢，然后季军是细心之类的啊，就像这样，然后你会发现中国历代敷脸方做一个最总和的整理之后，就发现诶，我们拿川穹檀香散敷脸刚刚好，就是用头痛药敷脸刚刚好啊，就是为什么呢啊，就是像中国人的观点说白芷这个药呢是脸是足阳明胃经的驱风药，那么人的脸啊最大片的脸颊就是由足阳明胃经在支撑它的，所以我们的讲义里面有一段啊，讲到人体的老化，你们先不用看，我用讲的就好。他说当女人过了几岁啊，比如说35岁还几岁啊，这个胃气不够了，足阳明胃经就不足，因为人的消化器官是老得最快的，对不对？而且古时候的女人很可怜的，都是吃饭的时候还要照顾全家人吃饭，就是消化上都比较不好。你们有没有觉得全家就是妈妈消化的最不好？因为她吃饭前要忙，吃饭后要忙，对不对？吃饭的时候还是要忙，对不对？所以她的消化是最不好的。那所以胃呢，提早老比较会快速老化。那胃一老化，那那个管到人脸颊的胃经的能量就不够啦。那胃经能量不够，脸会怎么样啊？就会黄掉，所以黄脸婆，就是因为啊，人体女人传统的妇女胃经老得快，所以到了某一年的时候，她的脸就会黄掉了。那所以呢，这个我们在吃的时候是用来疏通足阳明胃经引经药的，这个引经药就是说能够把各种药性带到这条经的白芷呢，我们拿来敷到脸上啊，哦，那就是脸颊就白嫩白嫩的，因为它帮你把这个不通的经打通了。而这种敷脸药你说要敷几年几天脸会变得白嫩呢？不是啊，大概敷3分钟就够了，就是不用让它吸收，因为人的这个灵魂的表面的这个经脉只要碰到这个药就会有效了，就我们在用的那个玉龙散什么那种药，它敷2分钟3分钟就脸色就不一样了，有同学有玩过是不是？对，我们常常在教同学的那种保那种美容药，就敷2分钟脸色就不一样了。哦，这就是中国人的引经药，就是那白芷就是足阳明胃经的驱风头痛药啦。那藁本呢，像人的这个足太阳膀胱经经过头顶这样，对不对？那中国人就发现说有一种，而且那你知道吗，那这就有一个吊诡性，就是说白芷啊，西医啊或者是中医的化学研究，然后呢把它拿去做成分的分析，然后就说这个药物含有大量的促进人黑色素生成的成分，所以应该是美黑药，怎么会是美白药呢？啊，就是它的成分而论的话，它是美黑不是美白，可是我们实际用很白啊啊， 所以就是它的成分，我们这样子过一下脸，根本没有让皮肤再吸收这个成分，但是它的能量就能够打通足阳明胃经，所以脸颊就白了。那另外呢，还有一样东西，你的脸要水嫩水嫩的。哦，我在开始这样，就好像在卖些什么怪东西了，好恶啊，不行啊，那个，你的脸要水嫩水嫩的，那需要有人帮你浇水，对不对？那人呐、我们刚刚说人的寒水之气形成人的太阳膀胱经，对不对？那人的膀胱经呢，其实是有一道水气在那边。如果你的这个人的这个，不要说如果啊，大部分人都可以，人的这个背后有一个肾中间有一个能量区块，我们称之为命门。这个命门呢，会把你的这个膀胱经的水气啊，把它好像加温，让它能够蒸到头顶，然后过头顶再下来。所以呢，你的整个脸要水嫩水嫩，需要足太阳膀胱经的那股水气来灌溉你的脸。那要把那个浇花的水龙头打开啊，就要靠稿本。那我们中国人是怎么看待稿本的呢？中国人发现，如果这是一座山啊，这个山坡上你砸一个稿本的种子，它第一次冒芽开花在这里，然后接下来它就会往上面长，越上面长，最后不长到山顶不甘休。就是稿本这个草啊，好爱爬山啊，就是高高的草木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喜欢爬山，就是有登山狂的一种草。那这种草呢，那人体的山顶那条路呢，就是足太阳膀胱经。所以你用一个有登山狂的草，这个草的那种特殊的嗜好，就可以去爬你的这个山，然后这个水路就会被打通，然后脸就能够水嫩水嫩的啊，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吗？就这样子一路一路关系到脸的这个最不第一重要的跟第二重要的，第一重要是阳明胃经，第二重要是膀胱太阳膀胱经，然后在那排下去，到最后就所有头痛药都齐全了，到最后就是头痛药就是敷脸药，所以。这就是一个中国人的经络观啊，这是很好玩的。那可是现在的人没有这种观点，所以呢就会说啊，我们这个里面有什么什么成分，具有什么美白，什么褪黑褪斑。那站在一个传统的中国人的观点，就会觉得我们不是这样看待的，这个事情不是这样看待的啊。那这个如果我们一定要说的话，比如说现在会说我们这个什么洗发乳什么洗脸霜有人参的成分，人参可以滋养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有这种说法吧啊。然后呢你就去看中国，因为我们做过大统计嘛，对不对？几百条美容方里面只有一个方里面有出现人参，然后刮胡血，这一定是错解。就是才不是要给你，就是中国人的美容学啊，脸才不要滋润的，就是你脸哪里需要去填塞一些营养给他？人的头部是六阳经的交汇，就是 全部的 阳经都走在头上，头对不对？在西医说是头很重要，里面有大脑，对不对？是人体的元首，对不对？那在中医认为是什么呢？中医认为头就是人体的烟囱，就是六阳经的热量都从头上要散掉，所以呢你必须让这个烟囱这六条管道都清得很干净，你的脸自然就会漂亮。像你看我们青春痘有什么比较会长脸上？不长脸上就长肩膀背上。其实当人在青春期的时候，身上有那个代谢过度的热能出现的时候，他都要找一些管道往上面发，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烟囱嘛，人的脸是人的烟囱，那扫烟囱要怎么扫？在上面灌那个抓漏水的那个泥浆吗？就是你用在脸上放很多物质层面的滋补药，就等于是在灌泥浆到烟囱里面，希望它能够，你在烟囱里面就算灌了黄金进去好了，那烟囱还是被塞住啦，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用那些成分很滋补的药去塞烟囱呢？所以要用通的药，因为它本来就是能量很够的经，重要只是它如果能量不通畅，它就会出问题。所以即使是一个敷脸，我们中国人还是有着这个灵魂的身体的十二条经络的观点。那这样子同学能不能理解呢？啊，这是一个层面。那另外一个层面就是 中国人除了十二条经络的观点之外呢，还有五脏的观点，这不一样哎，就是这两个层面是不太相同的。这个好比说，我们中国人说五脏这个数字，五个脏，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人要生成五个脏啊？就人体有很多器官，可是我们中国人就会定义出一个五脏。这个五脏这个观点啊，其实是一个数学上面的必然性。这个我从前我的中医老师啊，他研究这个五行的，他有一篇论文就是用很清楚的数学式写给你看是怎么回事。那我那个数学式我不画给你们了，因为我也画不出来啊，就是很烦啊。那但是你想啊，如果我们有五个点，五个点把它连连看，对不对？你会发现在五这个数字的时候啊，每一个点都可以跟另外一个点有沟通，对不对？而且都是直接的，就是每一个点都可以跟另外一个点之间有直接的接线。那如果你是别的数字的话，哦，对对对，好，就是如果是别的数字的话，它的那个能，比如说我们说三好了，对不对？或者是四，他们的传导的方法都不会很一样。那么五脏的这个传导呢，主要是说我们中国人如果实际上要说真传的话，我们就要说到阴阳虚实。那阴阳虚实我等一下会教啊，就是如果这个脏它是阳实，比如说热度太高，通常这个脏是这样的，如果这个脏是阳实，它会往某一个脏传；如果呢它是阴虚，它会往某一个脏传；如果它是阳虚，会往某一个脏传，然后阴实会往某一个脏传，就是它会有一个规律性。所以五这个数字对应着阴阳虚实的四种状况，它会让这个五个点啊能够不断的有生命的流转，就不要说这个脏发生问题别的脏都帮不到它，那五这个数字可以让这个脏不管出什么问题，它都立刻可以有别的脏去支援它帮忙它，然后这生命力可以不断的活动，这是一个数学上的必然。所以中国人要选五个脏。那这个事情呢，我们就先搁下啊，这只是跟同学讲一下六经的世界跟五脏世界有一些观念上的不一样。那这个观念上的不一样，我本来不应该这么早讲的，因为我们这个课呢，中医的基础啊，不应该讲太多黑话。那中医第一个应该跟同学讲的黑话是什么呢？就是阴阳啊，第一个要跟同学讲的，讲清楚的黑话就是阴阳，就是什么是阴，什么是阳这个问题。我想同学都一定。阴阳这个字一定都不陌生，那我们都会习惯感觉说阴就是冷冷的，阳就是热热的，对不对？阴就是柔柔的，阳就是硬硬的，对不对？我们会有这样的观点。可是这个冷冷热热柔柔硬，或者阴是阴跟阳哪个黑哪个白啊？ 阴黑阳白。 对，所以我们一般很习惯的这些通俗的观点放在中医里面不一定完全对，就是说中医的有他自己一套阴阳的看法。那我要跟同学讲一个基本的认识，就是啊，阴阳在中医我们称之为一种表记法。表记法是一个很吊诡的词哈，就像我们说五行也是一种表记法，就是你这个人有一些特质，我们把人的特质分成五种，对不对？就是说这个人是水型的人，这个人是木型的人，对不对？有人这样分吧，对不对？说这个人的身体比较圆比较胖是土型的人，那这个人看起来比较瘦比较长是木型的人，对不对？如果你是用五这个单位呢来当表记法，你就可以把人分成五种类，是不是这样子？那现在呢，阴阳是一个 二分法的一个分类法，就我们中国人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对不对？那这些种种的这个它是一个标记东西的方法，所以我们中国人认为说像易经它可以表现出这个世界上面的各种现象，它是一个表记法。那么中医采取阴阳这个表记法的时候呢，同时也告诉了我们一件事，就是阴阳是一个相对的存在，不是绝对的存在。哦，这句话可能有些同学第一次听会觉得有点悬，那我这样我再换一个讲法，同学就会懂了。我们中国人认为呢，如果是物质跟能量两个东西放在一起来对比的话，那我们就会说能量是阳，物质是阴，这样子可以理解吗？能量是阳，物质是阴，就是换一句话讲，就是比较偏无形的，比较运动快速的，那个是阳，那么比较偏固定的，不会动的，我们称之为阴，我们这样子说它。那你说我一杯物质的水，对不对？那热水跟冷水放在一起呢，那热水是阳，冷水是阴，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是一个人在那边呢，我们说这个人的灵魂是阳，肉体是阴，这样可不可以？它是一个能量跟物质这个比较对立的时候，你可以分出来。那但是你要说我们人如果再说的话啊，我们中医有所谓的五脏六腑，有没有听过呀？就是心肝脾肺肾是五脏嘛，那六腑是这个胃小肠大肠膀胱还有胆，还有这个三焦啊，三焦这个定义以后再来定义，因为三焦是两层定义的东西。那我们中国人会看到说，凡是脏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藏；腑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这个腑，也就是一个中空的管道，东西可以进去可以出来的，我们叫做腑。像我们的胃、我们的大肠、我们的小肠，不是都中空的管道吗？就是食物进去又出来。那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像东西就是进去然后就放在那边不动了，所以有一些重要的营养或者是我们中国人心目中的某些能量啊，都可以在里面。像我们中国人都说五脏跟六腑有个不一样，就是五脏里面也会藏精，五脏藏精，六腑只是通道而已啊，身体中正宝贵的东西是放在五脏里面的。可是精是什么东西啊？啊，精这个东西太难讲了啊！精这个东西是一种好像是水一样的东西，可是那个水是灵魂变成的，就是人的身体有一个机能是西医到今天没有遇到过的，就是你们有没有听说什么庙里面什么佛像自己会流眼泪之类的那种故事，有没有听过？就哦，肾机对不对？人的身体是有肾机，当你练到超人境界的时候就会有啊。就像我就听过教我中医的老师讲到叫长辈的事情，他们有人太极拳练到登峰造极境界的时候啊，他们一面打拳，他们打拳是不会出汗的哦，可是打一趟拳整个地板全部都湿掉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只要一运功，手指尖这样水一滴一滴滴出来，那个水不是从身体里面出来的，是他的气功的那个气直接物质化成水这样滴出来。那中医严格定义下的精是这个东西，就是你的灵魂可以把它折叠成物质放在那边。哦，那这是一个，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人割开来让他喷，那我就说都是水啊。哦，这个没有办法，这是一个很隐晦的领域的事情啊，也不知道怎么检验，说那个精不知道化验出来是不是也是水分子，不知道。因为那他那样打一趟太极拳，那个人呢啊，去称体重，因为他地上全都湿了一大片，整个操场都湿了，那不是洒水洒了很多了吗？那量量体重，瘦了几公斤啊？哎，没瘦，没变轻。 哦，那是怎么回事啊？就他的在能量的世界已经可以物质化了。其实中国人讲的精是那个东西，但是这是一个我连我都不知道怎么观察的东西，所以你们只能知道说有这么回事，就由此一说就好了啊。那等到有一天你们练成神功，就赶快来喷水给我看啊！啊，我这一生大概是不可能练成啊！啊，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我们的脏好像安安静静在那边都不动，对不对？可是我们的腑每天都有很多东西进去出来啊，所以脏跟腑相比的话，哪个是阳，哪个是阴啊？你们想想看，脏是阴，腑是阳啊，知道吧？所以我们在分类这个六经的时候，三条阳经都是六，就是十二经脉里面六条阳经都是腑，那六条阴经都是脏。那我们人不是有五脏吗？怎么会有六条吗？因为心包跟心合起来算一个脏，所以就五个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表记法。那我再问啦，那我每天跑跑跳跳，对不对？那你的胃跟你的手哪个是阴，哪个是阳啊？胃是六腑之一，对不对？六腑的胃跟你这个跟人家打拳的手，那哪一个比较阳啊？手比较阳，对不对？手还是比较能够动的，这样子，对不对？胃拿出来这样甩，当然活不了了。所以手比较阳啊，所以四肢跟六腑相比呢，四肢又是阳，六腑又是阴，这样能不能明白？就是阴阳是表记法，只有跟它相比较的东西出现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说阴阳是什么东西啊，不然的话，我们很难定义说你这东西是阴还是阳。但是我们在说五脏的疾病的时候，的确是有所谓的阴阳虚实的问题。那这个阴阳虚实的概念哦，我觉得真的好重要的。阴阳虚实这个东西啊，我们在讲义上面当然有了，我在想我要怎么讲比较好。我就是说我们把阴阳虚实搭配起来，对不对？就可以有阳实，对不对？有阴实，有阳虚啊，有阴虚，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如果要为很多东西定下阴阳，我们用个最粗的方法来定。我们说阳比较偏能量，阴比较偏物质，对不对啊？所以如果你的能量太多太充实，我们说这个人是阳实，对不对？那什么样的人叫阳实呢？比如说有些人他那个真的是发，虽然那是不是健康的实，但是有些人他这个发炎发到全身滚烫，或者是发高烧啊，然后这个人简直好像烦躁的不得了，那这时候可以说是阳实吧，就因为他的能量有一个太旺盛的状态。虽然这个中国人说的这种阳实在日本人叫阳虚啦，日本人不叫阳实，因为日本人的阴阳虚实只算正气不算邪气，就日本中医的阴阳虚实只算正气，但是中国人的阴阳虚实是不论正邪。那如果这个人的哇，这个发烧很狂躁，然后力气还特别大，因为力气是阳嘛，对不对？那这样的人我们就会说那个时候的当下他的病叫做阳实。那我们怎么样会遇到阳实的人呢？阳实的人呢，就是能量很多，对不对？多到超过这个阴，这个物质的肉体的承载。那这样的人是什么呢？就是小婴儿嘛。老子不是说小婴儿他这个出生能够哭一整天都不会累，对不对？这就是标准的阳实啦。所以阳实你说它是一个病态还是健康的状态，那不一定，不竟然是病态哦。像我们小婴儿他有那么多的能量，那为什么那么多能量？那很简单嘛，一个人投胎进来灵魂那么大，一只肉体那么小，他用不完嘛，以后要肉体长多一点，灵魂慢慢用掉才会平衡嘛。所以一个小孩子，你看你们家小孩子每天跑来跑去的，对不对？那这个大人陪他玩会觉得很想去死，对不对？就是阳实之人啊，啊，所以阳实有可能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可是呢，阳实如果你一直让他有那种上火的状态，就阳实有时候人会热，对不对？ 那上火的时候呢，人呢就会烧掉他身体一些物质成分。那物质的成分我们说属阴，对不对？跟能量相比，物质属阴，所以阳实到后来有可能会有阴虚的现象发生。那所以阳实到阴虚是一个往往是有因果关系的过程。那阴虚是什么啊？就是你这个人哦，常常上火啊，嘴巴破啊，人烦躁啦，那就是你物质的身体不能够吸纳这个能量，变成跑出来上火，这是中医的一种观点。所以像小孩子如果发育不够好，我们中国人给他吃六味地黄丸，六味地黄丸是一个滋阴的药，就给他物质层面的营养，让他赶快身体长多一点，来把这个灵魂收住，因为阴阳要平衡啊。那哦，刚刚啊，我不是说这是好药，要对症才能吃哈。哦，这个，因为六味地黄丸古时候是用来治什么的啊？是用来治小孩子出生他的那个性门不合，就是他的那个肉体还没有跟上他灵魂，所以赶快肉体之间加鞭啊。那这个，可是呢，当你这个阴虚的人呢，这样子烧啊烧，他整个人会不会越烧越累啊？会累吧？你说每天长口疮会不会累啊？会累啊，对不对？所以呢，阴虚累到后来力气也都会少掉，所以变成阳虚。所以阳虚呢，就是人的身体的这个虚弱开始病态的转变的第三步。那这个阳虚就比阴虚更不好，这样明白吗？那到了阳虚的时候，我们可能吃药就要吃什么比较补阳气的药啦。我当然是喜欢用附子、硫磺之类的啊。你们如果看武侠小说，可能听到什么千年老人参、什么冰山雪莲之类的啊，这不是啊，这是神话中的药物，天山雪莲那些。然后呢，那这个阳虚阳虚啊，这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刚刚不是讲到说，人的这个元气在人体有一个很奇怪的机转，就是会物质化成精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当一个人是从阴虚到阳虚之后，其实这个人不是就阴阳两虚了吗？对不对？那阴阳两虚，你说他应该先滋阴还是先补阳呢？在我们临床上，尤其是古方派的临床，会说要先补阳，不是先滋阴。因为他有能量之后，他体内会自然有能力结构出他需要的物质。可是你只补物质层面的营养的话，不会生出能量。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当一个人阳虚，就整个人都软绵绵的，没有力气，走两步就喘，这样子身体很重那种感觉的时候，你如果给他吃很多物质层面的营养，那并不会让他的能量变多。但是相反的，他如果你让他能量变多，对不对？他那个能量会帮你打毛线一样，把物质的层面的那个营养编织起来。所以这个东西就关系到说，如果是一个阳虚的人，你说他也阴虚，那阴虚就物质不够，对不对？比如什么骨质疏松，对不对？骨头的钙流失掉了，或者是糖尿病，细胞里面的糖流失掉了，对不对？那这些都是阴虚加阳虚啦，对不对？可是你这个时候骨质疏松的人啊，你就算拼命给他吃钙片，往往他的身体能够吸收的钙很有限，对不对？因为他身体没有那个灵魂的能量来编织这些钙，把它织到你的骨头里面去。所以到最后，现在拼命补钙的结果，很多人这里结石那里结石，骨头还是松的，对不对？就像糖尿病的人，他的细胞里面缺糖，糖都流失掉了，那你拼命给他吃糖，他也不见得细胞就吃得到糖啊，对不对？现在有人叫糖尿病人喝糖水的吗？就是不太有用，对不对？对他的身体来讲不太有用。所以这是一个阴阳阴虚到阳虚，到了阳虚的时候就要好好补阳啊。那中医像中医治骨质疏松的很有效的药都是阳药，就是说它是给你足太阳膀胱经能量，因为足太阳膀胱经它就在后面，对不对？就是在你的脊椎骨两侧啊，足太阳膀胱经的能量通了，那脊椎骨就恢复活力了，恢复活力了就抓得住钙了，那都不是在补钙的，就是要补气的。 哦，就是补哪一条筋的气，就是这样子在用，就是灵魂优先于肉体，这观点大家要记得，就是中医的世界的观点。那相反，你一天到晚吃钙，其实那个真的衰退还是衰退了哦，那个因为临床上我们大家知道开哪些药有很明显的疗效，而那个药里面一点钙都没有啦，重点不在那个钙，因为人体是这样的东西，如果你身体有那个能耐啊，你就是会胖的人呼吸都会胖，这听得懂吗？就是那个像非洲有一个地方啊，他的那个人那里的居民平均每天吃到的钙质呢是美国人的800%，可是呢那个地方的居民活蹦乱跳的，常常走路啊玩啊什么，就是身体很活力很够，所以那个地方的居民几乎都没有骨质疏松的人，然后呢美国人骨质疏松的人倒是非常的多，就是一个地方吃的钙是你的800%的量，骨质疏松的人是你的800%，那不是很讽刺吗？800×800，那倍率是多少？64,000啊，还是64,000？忘记了，就是很夸张，你知道吗？所以美国人拼命吃钙都比不过那个非洲没有钙吃的民族。我说你有空还不如出去多散步，让身体的那个能量好一点，那个才比较有用啊，对不对？你那个不然的话就变成可怜的美国人嘛啊，比人家多吃那么多钙，每天把那牛挤得累得要死，还不是没有用，那牛都白养了。那这个阳虚到极点呢，终于你身体产生一个灵魂这边不够的现象了。那灵魂那边不够呢，就变成肉体那边偏多，对不对？就好像一个跷跷板。那阳虚到极点就会到达阴实。那阴实呢，就是我们人体最高最糟糕的现象了。但阴实分两种，阴实还有下一步就是阴实转热。那阴实转热这门医术我不太会弄，所以我们先不管它。就阴实到最后也是会上火的，就是不要以为阴实就是这个人冷冰冰的，不一定，也可以整个人像火烧一样的。但是阴阳虚实呢，我们现在讲到阴实是什么？阴我们说阳是灵魂，阴是肉身，对不对？当你的阳虚到极点的时候，终于你的，我们刚刚不是讲说人的身体好像是灵魂当做一个框架，把你的肉体就是箍住这个形状，对不对？所以我们常说吃了补气药，哎，人站得比较直，因为它能够撑住你的肉体。但你想想看，你的我们一般现代人都觉得我们是肉体包住我们的灵魂，可是中国人是说我们是灵魂包住我们的肉体。那当你的灵魂已经松掉到极点的时候会怎么样啊？你想想看，一个失去弹性的丝袜会怎么样啊？就是比如说我这个人呢，如果灵魂已经稀薄到会松掉了，那你的肉体就会怎么样？啤酒肚啊，大肚婆啊，就是你的肉体会爆出来。所以阴实的意思就是你的肉体有多长一些什么癌症，就是阴实，就是你没有能量了，没有灵魂了，那个肉体开始发狂了，所以癌症是阴实。那我们说心肌肥大就是因为这个心脏很没有力量，对不对？没有力量把这个血推送，于是就没有力量推送到该去的地方，身体的血液的含氧量都不够，或者是你的血管都不畅通，它的能量上面不够，以至于心脏练出肌肉了。所以这团多出来的心脏的肌肉就是心肌肿大，那就是病，就是阴实症。所以肥胖也是阴实，这个心肌肿大是阴实，那癌症也是阴实。那这样能够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人体会多长一坨什么东西出来的时候就是阴实了。那现在健身房练出来的肌肉也很多人是阴实啊，就是那是硬练的啊，那不是健康。我为什么要说这件事情呢？因为你从前的那个功夫很好的功夫明星，其实肌肉不会很多，因为他有气呀，对不对？他只要一点点肌肉就可以打死很多人。那现在的人就是 重看 健练到很 强悍，但是好像古时候的人好像不需要那么多的肌肉也能做到同样的事，就像现在要练到很壮才能够把这个自己从单杠上这样吊起来。可是从前古时候的小孩子或者中学生，他很轻松就可以拉好多下，就我们现在人阳气已经越来越虚了。那我们像我有一个学生就跟我讲说，他觉得现在是一个阳虚阴实的年代。他说现在人会看到那个明星说好帅哦，可是不会看到一个人说他好善良哦，就看到善良就没有激情，看到帅就有激情，就他的肉体的美就很有感觉，灵魂的美就没有感觉，就现在是一个阳虚阴实的年代啊，就人类的观点已经随着人类的一种能量的退步慢慢慢慢变成一个物质层面的观点了啊，就是会有这样的现象。那现在我说阴就是有具体的东西，对不对？那我来问一个问题啊，请问血压高的不得了是阳实还是阴实啊？因为你说压是一个压力，对不对？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阳实。那我要说的就是说血压高的人，当然也有一些人是阳实，比如他每天都在生气上肝火等等，把血压气高了啊，那当然可能是阳实。但是大部分现在台湾应该 90% 以上台湾人的高血压都是心平气和的在家里面，也不敢跟老婆吵架什么的，然后血压就一天比一天高了。你有没有这种感觉？那样子的高血压呢其实是阴实。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如果阳实血压去高的话，但应该是小孩子爆表啊，越老越低啊。可是现在不是啊，对不对？现在是小孩子血压低，老人血压高啊，是不是？当人能量退步以后才变高的东西，那是阴实哦。那有什么可以证明呢？就是比如说我这个伤寒论班的学生，他们就有自己量血压，就说他们吃了那个补阳破阴实的那种附子煮的那种汤，那种汤是阳补阳补的很凶猛的那种药啊，就大补阳药。哎，喝下去之后血压一量，哇，40-70，就是人的功力越高的时候血压越低。就像是我们有认得那种气功练得很好的朋友，那他血压就是那种50-60这个样子，就是当阳气够的时候血压反而还低呢，就是会有这样的现象。那像这阴阳虚实，你想想看，你要知道你家小孩子健不健康很简单嘛，就像这个妹妹，对不对啊？你小学几年级？5升6号。如果你能够把你的妈妈抱起来到脚离开地面，代表你还算健康。如果你已经没有能力把你妈妈举着离开地面了，就代表你不够健康了。就是小孩子的阳气，正常的小孩子阳气是有旺盛到那样的哦。正常的小孩子，就是说如果那小孩子是阳气还够还健康的小孩子，他是有能力把大人抱离开地面的哦。你真的遇到够活泼的小孩，他抱给你看。 小女生包括她排成的， 对，所以要检测家里面小孩够不够阳气，够不够旺啊？就说啊，妈妈在这里，你抱抱看。当然，这个妈妈差不多60公斤就够了啊，你不要这个80公斤的妈妈去为难人家。就是父母的体重决定了小孩的健康度，这样不行啊。要活人给他抱啊，不要叫他抱桌子、椅子、保险箱啊。那活人比较不会爆伤啊，保险箱举不起来人会受伤。所以这里先给同学一个阴阳虚实的概念，那我们其他的东西下个礼拜再说好不好？那医病啊怎么样的我们下礼拜再来说多一点。